首非常带有节奏感的音乐，好，来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留声机。各位好吗？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周琳。 对，今天啊，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啊，来跟听众说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呗。对，今天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房山 Muse 酒吧的老板徐老板以及二位 DJ 哈，来先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我是 Muse 酒吧的总经理徐静。 来二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 Muse 酒吧的 DJ 吕硕。 Hello， 大家好，我是 Muse 酒吧的 DJ 小苏。 哎呦，老乡啊！对，都说其实周琳啊，咱俩这个工作也可以说是 DJ 对吧？ 可以这么讲。 那二位是来抢我俩饭碗的吗？ 准备好了吧？ 没准是吧？ 我们这儿正好缺这个男主持。 好，来开个玩笑哈，来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来，徐总，您为什么要开一个 Muse 酒吧呢？ 我是一个房山土生土长的人。作为一个80后呢，我觉得房山啊，缺这个娱乐产业不太多，缺这么一个酒吧。我开这个 Muse 酒吧就是为了丰富房山地区的夜生活。 还有呢？ 本身呢，我自己就爱玩爱热闹。以前呢，经常跟朋友去工体啊、五道口。距离远不说呢，消费还高。而且现在我们房山有了自己的酒吧，在家门口就可以玩到开心，玩到尽兴。 对，确实，如果从房山开车到工体的话，真的是需要来回2个小时的车程了。 对， 如果这个是玩到一半想，不行，我得回家了哈，就玩的不尽兴是吧？ 对， 那周琳，如果你去酒吧的话，你比较注重什么呢？ 那如果我去的话，首先这个环境看是否吸引我，它的装修啊，再一个它包括它这个音响怎么质量怎么样，包括这个DJ 的这个就是它的能力怎么样，包括那种调动情绪的这个能力怎么样，是不是能嗨得起来呀？这个很重要的这些 东西。能不能玩起来？ 对对对。 来，二位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咱们这个 Muse 酒吧的环境怎么样呢？ 环境那是相当的好啊， 没得说是吧？ 那是相当相当的好，从各方面来说呗，外装修也好啊，从包括内装修啊，各个方面，包括从我们的灯光，从我们的音响，各个环节，其实我们的坐在我对面的徐总也是非常的用心，确实是下了很多心思在里面， 下了血本是吗？ 那应该还不至于，反正就是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装修来讲吧，应该确实是找的是专业的团队来设计的。这个因为怎么说呢，一个大的环境，咱们就是你要纯靠一张嘴说的话有点那什么，但是呢确实是你能看到在装修的这个品位规格上都是非常 都是费了心的。 对， 徐总这边也是想开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酒吧，来丰富房山的这个夜生活。 主要是为了让房山人吃好玩好乐好。 对，有一个自己家门口的酒吧哈。 对，也不用往工体老那么跑，危险，喝多酒回来危险。 对，咱们店的地址是在哪儿？ 在金桥国际公寓 C 座 地下一层。 对，因为他老坐地铁，他知道。因为他老坐地铁。 在房山的金桥国际哈。 对， 你都知道金桥国际是一个酒店。那停车位好停吗？ 有充足的停车位。 我们地下有一个双层的停车场。 嗯， 但是一般我们都不往地下走。 因为地上就够使了，是吧？ 对对对，地上我们就 停车位非常充足，嗯，只要你来啊，你来五个人，你开八辆车都行，多开没关系，你开我车来都行。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姑娘哈，我要去这个酒吧的话，我比较考虑到的是这个安保问题怎么样。 嗯，安保问题啊，哟，那应该把高总叫进来呀。安保问题，安保问题也是非常专业的，安保 团队， 对 团队的， 对。然后其中我们这个队长也是五大三粗，看着跟我似的，啊，你觉得安全？ 别自黑吗？ 那不能。 你看这个 DJ 能说吧？周林，咱俩饭碗难保啊。 是是，很担心，我很担心这个事儿啊。 没关系，一会儿下来你们台长就跟我签合同，没事。 好，开个玩笑哈，刚才。在私底下的时候，徐总也有给我介绍说，咱们这个酒吧在白天的时候场地是可以外租，是个什么意思呢？来给我们听众来解释一下呗。 对了，就是我们这个场地啊，因为是营业面积包括七七八八的，我们的容纳人数可以在260人左右，就是我们可以接纳一些企业的年会啊，因为这到年底了嘛，就是很多公司啊需要给员工一些发年终奖，开个企业 party， 对， 就需要一个不错的场地，对吧？这个我们公司可以为您提供这个场地，然后包括一些外场的剧组拍摄电影啊，这些我们也可以接待。 好，你的普通话 嗨了，嗨， 剧组拍摄还行。 东北人带口音，你没觉得 有点台湾腔？我们这里承接剧组拍摄啦。 好，开个玩笑哈。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我需要一些工作人员的话，也可以给。其实可以吗？ 对对对，我们会给你们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 包括硬件设施，包括音响啊，或者这个 LED 屏是吗？ 对，所有的硬件设施全部提供给租赁方使用。 非常的好。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借着这个工作的这个理由哈，也是去感受了一下，真的环境非常的好，灯光真的很绚丽。因为如果去酒吧的话，一是喝酒，二是可能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感觉。那么这个音箱的质量也是非常的好的，都是有品牌的音箱，有保证的音箱哈。 对。 那么这个咱们也是新开业不久是吧？ 刚开。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活动啊，活动非常多。你像我们现在从开业以来，保证的是每个周末，都要有演员，也是怎么说呢？是从是从国内外都那什么，这个不惜重金请过来的，各方面的这块。然后包括平时也有一些正常的，就一些互动的环节啊，或者什么的，其他都有。 刚才也说到这个女神卡是个什么意思啊？ 女神卡。 对呀。 女神卡就是，凡是来的女性消费者，在我们心中都是女神， 都是女神， 对，都是女神。然后呢，我们的徐总就特别的好客，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对，就是然后他就特别推出个叫女神卡，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拿这个卡，10块钱吧，花十块钱成本费，你来买这个卡，这个卡完了以后，你在我们场地能换180瓶啤酒。 180瓶啤酒， 一次性，能喝到走不动为止。一般人他来他也不能一下喝180， 对啊， 他有什么人他得这么喝？ 是啊， 对， 吓着我了。 这个卡里他一共是有这么多酒，然后你就是来玩。 就可以 分批次也行的，比如说今天来了喝不完，明天再来继续喝也行。 我觉得正常一般人喝不了180。对，180口都够呛的。 好，我来解释一下，这女神卡意思就是说，仅限女生到店去花10块钱买这么一张卡，这张卡呢是包含了180瓶的啤酒。可以每天呢拿这个卡去前台去领。真的是， 至于领多少都是按个人的这个量来 说，对，看你能喝多少了哈。 也就半点左右。 好，那么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的二位 DJ 以及徐总呢，还会来继续给我们介绍关于 Muse 酒吧的那些事儿哈。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奥之旅五周年店庆，巧遇双十一，双倍大礼等您拿！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两次机油机滤保养，奥迪同品牌置换享1000元置换补贴，加奥迪自行车一辆。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岁末抄底感恩聚会，12月90日，盛通长阳店岁末抄底聚会来袭，十多家家居品牌凌厉出击，砸金蛋赢现金大奖，下单越多惊喜越多，连单送好礼，连的越多送的越多，成交客户满1000元即可抽奖，幸运1212元免单等您来抽，更多精彩欢迎到店咨询，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015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又是一首带有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哈，我们来继续来聊关于 Muse 酒吧的那些事儿哈。其实我们去酒吧玩啊，除了这个感受酒和音乐以外呢，还比较感受的是 氛围。 对，氛围怎么样？平时有什么样的演出吗？ 演出非常多呀。 这个演出，都是咱们从国内找的非常非常出色的领域，各个领域里的非常出色的嘉宾。 嗯 嗯，有这个唱歌跳舞什么都有，反正你放心，只要你来，丰富多彩的节目都能够带给你。 啊， 帅哥还多呢， 哎呀， 是吗？适合我去哎。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终于打的。 等一下，节目完事了，跟我们徐总私下要两张女神卡。 对，能免费送我一张不？ 没有， 360啤酒， 对， 写喝呢，我跟你说。 好，那这样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平时都有什么样的演出？就是包括什么呢？ 现在一般就是我们这边主要是正在做的，是平时的一个外籍的舞蹈队，然后在这儿他们会有成品舞，一天有两支，然后加上一些跟客人消费者互动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平时周末的话呢，我们会从这个外边请歌手过来，就是比较能够在这个行业里比较出色的歌手，比如说会带动气氛的呀，然后或者呢，对吧，就是你比较喜欢的帅哥呀，对吧，反正就是都全都有，包罗万象。 好，其实昨天我从酒吧走的时候呢，我有看到在那个舞台中间哈，有两个男的是在跳舞还是在什么，我觉得还蛮酷的，在地上打滚儿。 哦，battle 斗舞呢，昨天。 昨天那两个是好像是旁边学校的交换生吧。哎，你这边完了。 哦，还不是演出，就是平时去的一些玩客。 对， 可以说。还是 挺丰富多彩， 对，很丰富多彩， 包括吸引的人群也是各种层次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那可不，做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开门迎客嘛。 那咱们这个就是，这个台位的，像刚刚说这个台位的话，包括这个散台，还有卡座，还有别的一些形式吗？有包房吗？ 有。 哦，还有 包房 、 哎。对，你想唱歌也能唱歌。 我们包房蛮大的，我们包房， 而且装修的非常好，音响环境各方面也非常好。 对，而且都 是 是 我经历比好多这个所谓专业的这些 有去考察过的那些 乱七八糟的，其实都要比那些音响效果听出来要好 啊！而且是新开业的嘛，无论是这个装修风格，还是这种音箱啊、沙发啊，都是蛮新的。 对，起码你一进去那个气味好闻，就是一股新鲜的家具味， 对，很香。 一进去就是发霉的味道，这个就不好了。 那这样咱们这个酒吧主要是音乐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现在是这样，现在我们力争就是把。你现在能听到的音乐风格都在里头展现，比如说前头有 hiphop， 然后会有一些 deep 的东西，new disco 的东西，还有 EDM 的东西都会有，因为它整个从营业，就是我们真正就是开始所谓的 DJ 在台上放音乐时间是从晚上9:10开始，然后呢，从那个时间就是每个时间段我们都会给他听不同的东西，然后来带着大家玩。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朋友，他可能去酒吧不一定是很会玩的， 对， 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想放松啊，想解压的这么去的，但是他自己不会玩，他必须得靠着这个 DJ 来带动一下，对不对？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酒吧尤其是作为这个怎么来讲，就是说，首先说音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你来给人最直观的，除了。看装修，除了看氛围，除了看气氛，那他实际上整晚，我是一直在听，我是一直在听你放的什么音乐， 对。 但是呢，所以说就会听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一种叫做众口难调，因为可能你喜欢快的， 对， 但是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想 喜欢听慢的， 对，我就稍微听点舒服的， 听点伤感 的，对，伤感就算了，就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你来，就是我们尽可能的。 来满足你的、这个、 对，就是满足每一个客人他的一个需求。可能这段时间我们放的就是稍微偏重一点的，稍微快一点的，可能在 下一个阶段就会放一些舒缓一些的。 十分钟以后或者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再来换一些什么这个 hiphop 的这。时下流行的，或者说很前卫的东西吧，这些。 哎，那刚才您也说了，这个除了要听这个音乐以外，还得喝酒，是不是？咱们这酒有没有什么特色了？ 酒还可以，酒很有特色，反正什么都有啊，什么你想喝什么，你喝到哪儿都有，你想喝什么都行。 那么一会儿我们会来把这个酒品带给听众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哈。 好， 那这样哈，我想问一下，咱们那儿针对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针对的人群，就是我刚才说的嘛，我们是敞开门做生意， 老少皆宜。 我们欢迎所有的消费者，所有的顾客。 对，如果你 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不喜欢大厅、嗯、我们有包厢 包房 对, 对, 对 嗯，如果年轻的话可以去这个大厅感受一下酒吧的氛围。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要好静的呢，我们门口也给你搁了俩沙发，就你只要来就行，就怕你不来 啊、嗯。其实我们说了再多，无论这个环境啊音箱怎么样，都不如去亲自的感受一下那儿的氛围、 哎、这话 对、 嗯、 亲自感受到了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嗯、 对, 对，我们的地址呢是位于房山的金桥国际的 C 座 地下一层， 地下一层叫做Muse 酒吧哈，对，也是一个新开业的。 嗯 嗯，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一个活动，叫做这个女神卡，是只针对我们这个女消费者的哈。比如说像我这么长这么漂亮的彤彤，还有我们这个很漂亮的四娘哈，对，非常都欢迎去哈。这个卡呢， 你们说的这话非常的好，对对对， 这个卡呢是只需要10块钱就可以来购买。 对对， 这张卡里面等于就是花10块钱买了张卡，买了180瓶的啤酒。 对， 真的是太划算了。 对呀、啊， 就像如果去酒吧买啤酒的话，一瓶至少在10块钱左右哈。 扎啤还多少钱呢？ 对呀、啊，你想买一张卡才10块钱，买180瓶啤酒还不合适吗？ 对呀、 啊，对呀、啊啊。希望所有的女同胞们哈都来订购一下这张卡，电话呢是150-0111-8999，非常的好记。150-0111-8999，欢迎所有的这个女同胞们去哈。如果你开车是这个男同胞，不妨打电话也给你的这个女朋友、老婆订一张啊，可以双双结对的去玩，也是不错的选择哈，来放松一下心情。电话呢是150-0111-8999，微信手机同号哈，150-0111-8999。如果你有这个订包房需求的话，也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添加微信，也是可以的哈。 想开的事儿也能打这电话，嗯，什么事儿都能打。 好， 我们还给你提供专业心理咨询师。 那 啊，好，开个玩笑哈，不要说了。好，我们再来听到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来缓解一下我们的心情。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呢，我们的两位 DJ 以及我们的徐总还会来做更详细的介绍。 That little bitch, you can fuck with me if you wanted to. These expensive, these is red bottoms, these is bloody shoes. Hit the school, I can get them both, I don't wanna choose. And I'm quick, cut a nigga off, so don't get comfortable. Look, I don't dance now, I make money move. Say I don't gotta dance, I make money move. If I see you now and speak, that means I don't fuck with you. I'm a boss to a worker, bitch, I make bloody moves. Now she say she gon' do what or who? Let's find out and see. Cardi B, you know where I'm at, you know where I be. You in the club, just to party, I'm there, I get paid a fee. I be in and out them banks so much, I know they tired of me. Honestly, don't give a fuck about who in front of me. Drop 2 mixtapes in 6 months, what bitch working as hard as me? I don't bother with these hoes, don't let these hoes bother me. They see pictures, they say goals, bitch I'm who they tryna be. Look, I might just chill in some babe, I might just chill with your boo, I might just spill on your babe. My pussy feel like a lake, he wanna swim with his face. I'm like, okay, I let him get what he want. He buy me Yves Saint Laurent in the new whip, running go fast as a horse. I got this trunk in the front, I'm the hottest in the street. No, you probably heard of me. Got a bag and fix my teeth. Hope you hoes know it ain't cheap. And I pay my mama bills, I ain't got no time to chill. Think these hoes be mad at me, they baby father wanna build. That little bitch, you can fuck with me if you wanted to. These expensive, these is red bottoms, these is bloody shoes. Hit the school, I can get them both, I don't wanna choose. And I'm quick, cut a nigga off, so don't get comfortable. Look, I don't dance now, I make money moves. Say I don't gotta dance, I make money move. If I see you now and speak, that means I don't fuck with you. I'm a boss to a worker, bitch, I make bloody moves. If you a pussy, you get popped. You a goofy, you a op. Don't you come around my way, you can't hang around my block. And I just check my account.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是一首节奏感很强很好听的歌曲哈，叫做 I Know You。 我们继续来聊关于 Muse 酒吧的那些事儿哈。刚才呢徐总临时决定可能聊开心了可能刚才说到这个女神卡呢临时来送十张哈，来看听众的这个手速啦，来打电话来预定哈。因为徐总呢这个贵人多忘事，出门忘带手机啦这个手机呢没有带哈，如果听众打电话没有人接的话呢没关系，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等我们徐总回到家之后会给你们回电话的哈，也可以来添加微信也可以，电话呢是150-0111-8999150-0111-8999。这个女士卡呢虽然说只是针对女士的哈，这个开车的男士同胞可以打电话给你的老婆订一张 啊 对，女朋友订一张啊都可以哈，但是呢需要这个女同胞们到店去领取哈。对，微信手机同号150-0111-8999。这个卡呢10块钱可以买180瓶啤酒，而现在呢徐总开心了，免费送十张，来看你的手速了哈，150-0111-8999，150-0111-8999。好，我们继续来聊哈。其实去酒吧喝酒是一个很重要的哈。 对， 之前呢也看过一些新闻，之前也看过一些新闻，说到这个某些酒吧一瓶酒好几千，对吧？那咱们这儿这个酒有保证吗？ 啊，咱家那酒水肯定是没问题的，咱家那酒水都是由那个鼎力星商贸有限公司统一供货的， 嗯， 品质绝对有保证。在这儿呢，可以给大家承诺一下，假一赔万。 假一赔万，我觉得这个 很重要。 对，我觉得一般酒吧都不敢给这个承诺的。 对， 假一赔万， 因为现在假酒有点盛行，现在 是的，是的， 对，假酒盛行，所以说。这个，而且你们说的特别对，就是尤其是在酒吧这个环境，我来其实大部分都是要喝酒， 对，喝点酒， 就是一过来喝矿泉水的很少有，只有我啊，除了我， 喝点果汁， 对，很少很少。所以说这个酒 酒还 是 蛮重要的， 对，而且现在就喝完假酒。第二天得多 头舒服， 所以说酒这块确实是，你就放心来，敞开喝，没问题。 那咱们这儿酒的种类怎么样呢？ 品种繁多，样样都有实惠的价格。 嗯， 乐得 到 的。 现在不是试营业嘛，优惠不少，就是门票也没有啊，完了卡座也没有低消，完了价格比较亲民。 就是你在市面上就是常规的这些酒你都能看到，什么百威啊，1664呀，这些你全都买了，包括杨哥的一些什么薛 威，我们调酒师 调的鸡尾酒是吗？ 专门针对您喜好调的鸡尾酒， 对， 尤其是女士她可能会给你调一些偏甜一点的，男士可能 偏咸 一些，烈一点的。 咱们这边调的那个酒有那种特别很特殊的，比如说很吸引人的那种。我记得以前我有看过一个，那用火一点就着，然后顺着那个火喝下去的那个叫什么，我还不记得了。 152吧， 对 对， 苏 打鸡， 对， 行家， 比较高度的那个。嗯 ，你要喝晚上去就给你喝。 这个我不太会，但我看是别人喝的，我的记忆深刻，你知道吗？ 苏打鸡 不是，今夜不回家。就喝完 就各种各样的都有， 它全是高度调出来的。上头是这上头好像应该是百利甜，我记得是 最下面 是 什么？ 口感其实还行。 好，这也是说明了我们这儿的这个酒是应有尽有，无穷不有哈。对，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这儿没有的。对，而且酒的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价格应该算是我们这儿应该算是。这叫什么工薪大众消费， 比较亲民的价格。 对 对 对，非常亲民的价格。因为那天正好是这个我来了两个朋友，然后正好我自己我就没有跟任何老总说，我自己开了一个。这个价格便宜的有点让我意想不到，有点。 而且刚才徐总也说到，现在是在这个试营业的阶段， 没有 这个对这个门票啊什么都没有。 对对，全免的那 种。比如说我到大厅去坐一会儿，然后点瓶酒，只需要花这个酒的钱就可以了。如果我买了这个女神卡的话， 你就老得来， 我每天都得去喝两瓶啤酒。 对，我们的目的就给你拴在这里，不让你走。 对，有帅哥不？ 有， 你看仨呢现在。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女神卡哈，意思呢就是说花10块钱买一张卡，里面包含了180瓶的啤酒，每天都可以去领。 对 看你能喝多少了哈，喝得多可以领得多，喝得少就领得少。对，这个卡呢是10块钱一张，电话呢是150-0111-8999。刚才徐总也是很开心哈，说会有临时送10张出去哈，那么来看咱们听众的手速了。如果快的话呢，会免费送给你一张的。 是， 电话呢是150-0111-8999，150-0111-8999。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哈，来继续来感受一下这种在酒吧的感觉。 对，嗨起来， 嗨起来。 In my direction, so thankful for that. It's such a blessing, yeah. Turn every 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 You are my sunrise on the darkest day. Got me feeling some kind of way. Make me wanna savor every moment slowly. You fit me, tellin' me love how you put it on. Got the only key, know how to turn it on. The way you nibble on my ear, the only words I wanna hear.Baby, take it slow so we can last long.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Pido un beso, ven dámelo. No sé qué estás pensándolo. Llevo tiempo intentándolo. Mami, tú estás mirándolo. Sabes que tu corazón conmigo te hace bam bam. Sabes que esa beba está buscando de mi bam bam. Me prueba de mi boca para ver cómo te sabe. Quiero ver cuánto amor a ti te cabe. Yo no tengo prisa, yo me quiero dar el viaje. Empezamos lento, después salvaje.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Cuando tú me besas con esa destreza, con delicadeza,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Y es que esa belleza es un rompecabezas, pero pa' montarlo aquí tengo la pieza. Oye, oh yeah.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Quiero ganar tu pelo, quiero ser tu ritmo. Que le enseñes a mi boca los lugares favoritos.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疯狂特购，精选近百种进口葡萄酒，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所有酒品假一赔十，均有实体销售，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高人气车型远景新帝豪百万款，综合让利8000元，新博瑞享18期零息，置换补贴最高享7000元，轻松贷贵及时。沃德龙鼎品鉴热线8030-8588。 记录孩子成长足迹，2018定制款台历限量版送出，造型拍摄制作一条龙，价值1088元台历现在全部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即可报名，还有更多神秘惊喜哦！记得关注乐点滑雪，回复8报名吧。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又是一首节奏感很强很轻松的音乐哈，叫做 Maps。 我们继续来聊 Maps 酒吧的事儿哈。嗯，刚才什么情况？ 烧掉了。 哎呦，这个手机徐总走神了是吧？好，来开个玩笑哈。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女神卡，刚才呢徐总的朋友可以帮忙来接听电话哈，那么希望所有听众来打电话来订卡，会送给你哈，免费送给你。这个呢是价值10块钱的女神卡，可以到酒吧去领180瓶的啤酒哈，真的是非常合算， 非常合算， 非常合算的一张这个女神卡了哈。电话呢是1500111899，微信手机同号1500111899，赶紧来打电话来预定哈，免费送给你的一张卡，可以免费领180瓶啤酒哈，对，赶紧的，哎，这么好的事儿还不赶快去领？对，电话呢是1500111899，1500111899。好，我们继续来聊酒吧的事儿哈。 嗯，徐总想问你一个问题，说你以后对这个酒吧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以后的规划，未来啊，我们着重想发展一下黄山这个文化娱乐产业。 嗯 嗯, 嗯, 嗯， 争取在5年内呢，建立一个自个儿的娱乐综合体。 嗯， 像什么高端的主题 KTV 啊， 嗯， 酒吧主题的健身房， 嗯、 还有话剧啊。 嗯， 我的初步想法就是把这些项目放在一个建筑里。 嗯， 让它成为房山标志性的综合体。 嗯，也是为了 各种需要。 嗯，也是为了让这个房山的娱乐产业更加的丰富哈，也有让这种房山人感觉有我们自己家跟前儿的酒吧，有很多很多一些好玩的地方哈。 对， 嗯嗯，刚才呢也说到一个问题，说咱们这个场地白天是可以外租是吗？ 对对， 嗯嗯嗯，嗯，来我们解释一下呗。 你说说呗。 嗯。 你说说，酒吧外租、 嗯 哦，外租啊？ 对，紧张了是吗？ 哦，外租的话，就是我们的酒吧是，因为白天嘛， 嗯， 白天我们是可以，就是是因为我们酒吧白天是空闲的，处于空闲状态，就是可以对外，就是一些企业啊、年会啊、party 啊一些，我们都可以去租给外面。就是、 嗯， 尤其是现在年底了嘛，年底了，很多公司要给员工发福利啊、年会啊， 嗯、 这些，然后就可以到我们场地，我们场地可以同时容纳大概260人到300人这样。 哦，场地还是蛮大的， 对， 嗯，这个说明了就是公司办个年会呀、啊，然后开个 party 呀、啊 嗯， 比如说这个过生日、生日聚会呀、啊，都可以来，是吧？ 对 对 对, 对， 包括提供这个音响啊。 嗯， 对 LED 大屏啊什么的， 对，嗯嗯，如果有需要，这个工作人员的话也是可以来，对，来进行服务 的 配套， 嗯、对对对。好，我们继续说到这个女神卡的问题哈、啊，这张卡呢是10块钱一张，可以到店来。领180瓶的啤 酒， 对，非常的合适哈。电话呢是150-0111-8999。刚才徐总非常开心啊，说免费送10张，还有名额，赶紧的来打电话预定哈，150-0111-8999，150-0111-8999。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呀，说这个酒吧的灯光非常好啊、 嗯、 音箱啊，包括酒的品质啊，都不如咱们听众亲自 去感受一下， 来感受一下那儿的氛围。其实在每天我们工作很烦的时候啊，工作结束了需要有这么一个地方来放松一下心情。 对 对 对, 对，包括到那个重大的节假日的时候一定要去放松一下，和朋友一起嗨起来。 对，嗨起来。对，有一句话说的是周末不喝酒人生路白走。 哎，这不是 古人说的话， 大说的是吗？ 我自创的。 对，美女帅哥缪斯多。 对，说这个这要是冬天了嘛，天气有点冷，说这个有男女朋友呢可以相互拥抱，没有的怎么办呀，只能抱暖气了。那么 Muse 呢有帅哥有美女， 可以为单身的 人士，这个单身朋友们 来 交友、啊、来坐一坐玩一玩哈， 也有暖气，你都有、 嗯、实在找不着还是可以试试、嗯、 欢迎来抱我。 哎， 好，来开个玩笑哈。嗯，继续来说哈，这张女神卡还有名额，刚才给我发信息了，来打电话来预定，150-0111-8999，150-0111-8999。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来二位 DJ， 咱们这儿晚上有这个灯光秀吗？我觉得这个是蛮吸引人的。 灯光老师，您说一说。 啊， 有应有尽有。 嗯嗯 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这没有的。 其实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演出啊，它 各种各样的灯光秀啊、嗯、视频秀啊，包括我们的吕大师的快个人秀啊，都有的。 哎，咱们会请一些明星过来吗？ 都会，都 会 在 今后的规划里面已经有这个计划， 对， 包括一些 提上日程的一些东西， 对， 就是。因为马上也后头有对于酒吧来讲，它有几个重大的节日啊， 嗯、 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抓紧时间的来确定演员，确定来过来表演的嘉宾，因为是这个重要时间嘛，全国的演员比较紧缺，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正在。 抓紧的定他们的档期，定下来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就会以我们这个以 通过公众号 通知大家， 公众号啊，或者怎么着，我们一定会告诉大家。 对对，请大家来敬请期待哈，因为十二月份有这个圣诞节呀、平安夜呀， 没错， 以及31号这个跨年大 party， 还有双十二呢， 双十二，对对对， 还有双十二呢， 也说明了我们这个 Miss 酒吧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演 出啊、活动啊，等待着大家哈。如果感兴对，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妨都来关注一下，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5001118999，15001118999，是来领一张这个女神卡。没事的时候过去坐一坐，喝点啤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再来感受一下那儿的氛围， 放松一下。 对，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该结束了哈。那么最后呢，来感谢我们的徐总以及我们二位非常厉害的 DJ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 谢谢大家 ， 欢迎光临谬。 还有一句话忘说了，酒后请不要开车啊，各位，你喝了再多酒，喝酒以后也不能开车。咱们酒吧提供代驾服务， 这非常好， 棒， 非常细心哈。那么最后呢，我再来说一遍哈，这个女神卡还有名额，赶紧打电话来预定哈，免费送给你的女神卡，可以到 Muse 酒吧来领180瓶的啤酒哈。电话呢是15001118999，15001118999，非常合适的哈。那么开车的这种男同胞们，可以给你的女朋友啊、你的老婆啊订一张啊。没事的时候呢，也过去坐一坐，感受一下那儿的轻松的氛围。15001118999，15001118999。节目最后呢，也来听到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的歌哈，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是我 summer，we could take off our clothes and dance in the rain, sit in our toes with sun in our veins. How I wish it was是在天空。 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灯火阑珊处，你我是否都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刚进家门的你，是否还没有开始好好休息？让好音乐给您带去一份轻松的心情吧。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

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温柔恬静，范晓萱的甜美慧洁，许茹芸的纯净美声，全部都可以在周蕙的嗓子里面听到精髓。这是2002年福茂唱片发行的一张国语老歌翻唱专辑《今宵多珍重》当中的标题作品，由周蕙演唱。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海上花》，罗大佑。 是这山。

幸福它慢慢凝成泪滴。只要体会，不必了解，明天的空虚寂寞交给时间去收回。三天两夜，如果缘分就这么一些，莫怪我给你的爱给的那么直接。三天是别残留难舍的词汇，对我就是种恩惠。三天两夜，只求灿烂不羁伴永远，离别是别残留难舍的词汇，对我就是种恩惠。 张学友演唱的《三天两夜》收录在非常著名的一张专辑《想和你去吹吹风》当中，它反映的是关于偶遇的一个故事啊。世界特别大，可是呢，只要勇敢地走出第一步，也许从此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了。人和人的缘分，人和事的缘分，环环相扣。继续要听的歌曲，王菲《致青春》。 他不羁的脸上天色将晚，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眠，漫长的告别是青春。交错的星星已烟消云散。

到你的爱只能那么傻，我只有不停的摇，摇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 什么都不要。当一个男人不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往往能够把这个女人弄得神魂颠倒啊。女人会觉得这个男人特别 man， 特别有男人味儿，特别霸道，特别酷，特别能够掌控大局。女人喜欢甚至崇拜迷恋他们，因为呢，这类男人在折磨这些女人的时候啊，通常也让他们享受了这个小鸟依人这种感觉的需要哈，这种情感需求是满足了。可是事实上你知道吗，当男人真正投入爱情的时候啊，会怎么样？他会瞬间变成男孩。所以当你认为那个男人特别耀眼的时候啊，对不起，他还没有爱上你呢。继续要听的歌，李小龙，就这样爱吧。 没人喜欢，没人喜欢哭的，那爱情才会出现。你想要吗？来吧，试试。那感觉无法形容，谁会细想未来？也曾经问过别人，是不是需要点条件？就这么爱吧，亲爱的。总之都是孤单。相爱让人迟钝，失恋让人哭。据统计，这种病没有药方，找不到医院。爱情的书中解释，这叫浪漫。 就这样爱吧，爱吧，给我们找一个家吧。就这样爱吧，爱吧，给我们找个家吧。就这样爱吧，爱吧，自然的鲜花开吧。就这样爱吧，爱吧，自然的鲜花开。 红的玫瑰，哭红的双眼，爱情它的确灿烂。天哪，天哪，我是谁呀、啊？我叫什么，在哪儿工作，身份证号码是多少，每一天跟着你转，你不在乎这些。朋友们偶尔在劝，听不进去，进退两难，是不是你也很烦，呼吸变得很乱。你常说只有爱情是不够的，亲爱的，去看看真情有价，谁会打折，笨呢。 爱吧，自然的鲜花开吧。就 吃过饭出去转转，找些朋友随便看看，到周末踢踢球，再到 disco 出身汗，失恋永远流行，难道说不是吗？走在街上满眼是爱情，都在找永远，给他们找个家吧，无论会有多苦多难，就这样爱吧，我也盼着， 就这样爱吧，爱吧，给我们找一个家吧。 是说唱歌手李小龙在2000年推出的单曲《就这样爱吧》。这个歌手呢，总是以一种非常轻松幽默的形式表现出生活当中的一些家长里短、生活琐事。他的成名曲呢是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主题歌《幸福生活》。提到那部电视剧啊，我想当年1999年，很多人都是牵肠挂肚的啊。我们看着张大民一家子非常平凡的小日子、小生活，我们会觉得很亲切、很熟悉又很感动啊。虽然挺心酸的，我们也记住了北京人艺的演员梁冠华所扮演的高高大大的、傻里傻气的啊。但是呢很爱贫嘴啊，而且呢非常的疼媳妇儿啊，很孝顺，也非常的有担当啊，把自己的兄弟姊妹照顾得很好啊，很有生活情趣的一个小人物张大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觉得幸福感是要和物质关联起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带300块的表和30000块的表，时间都是一样而走的。喝30块的酒和3000块的酒，如果你吐了啊，那个痛苦的感觉也是同等的。住30平米的房子和300平米的房子，假设你是孤家寡人啊，那个孤独感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的是存在感，而存在感呢，跟幸福值啊，真的有的时候是要靠知足常乐来获得的。 不要丢失桌上那把心上的钥匙，因为已经被你丢得剩最后一只。冰箱里面的果实昨天已过期，不要再吃。去年送你那件上衣别让水沾湿，床边纸条是干洗店的电话地址。要常常整理卧室，别想着感情不可收拾。我会把今天当试着忘记那段故事，假装自己还是一张白纸。我会把每天当作纪念日，纪念自己曾经多么固执。我不会后悔曾经和你认识，我会感激那个浪漫开始。不会试着忘记那

是我的岁月，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吹乱我的日夜，吹也吹不走。